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四点有戏除了追电视剧，我们也追比较好看的综艺剧。 最近湖南卫视就出了一档名为少年说的综艺节目，在网络上可以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要说上一次湖南卫视推出的这个青少年节目啊，那还是变形记呢，当然那是一个纪录片，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深刻的思考。但是这次的节目有点不太一样了。 这个节目呢是借鉴了日本去年啊特别火的一个中小学生综艺节目，当时人家的名字叫屋顶告白大会，就是请这些少年啊登上学校的天台，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了，大声地说出心中的想法。 我再也不炒股了。 入世很早啊。不同之处在于啊，当时日本版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孩子因为大胆的表达自己青涩而热烈的感情而走红。 米夏，我喜欢你。 是是是，我从小就这么有魅力啊。但是在湖南卫视播出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引发热议的并不是因为这种少年情感的这种表达走红的，而是因为他们吐槽了自己的家长。 我要说说我的妈妈。 对， 就这种啊，吐槽 控诉 啊，就是把这个亲子的这个对立面啊搬到了天台，是吧？ 对，就是咱俩明着的，我跟你说我对你有意见，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 啊。不过好像电视里面展现的是一个小的舞台啊，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叫勇气台 啊，并不是一个这个房子的顶层、啊、 就是大家是有目光交流的。 哎，是下面就是一群学生，当然下面也有他们的妈妈作为观众。 嗯， 啊，那我们来听一段吧。上台的这个初中的小姑娘是一名湖南的学生，叫袁景怡。 嗯，然后她就在台上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吐槽妈妈，但是这个叫袁景怡的女孩上了台之后，火气就非常大。 非常符合香妹子的特征。 我们来听听。 来听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期四班的袁景怡，今天我要吐槽的是我的妈妈。 我、哦、 因为很多人都在网上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有一个人他时尚全能，他什么都好，他呢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会给我这么大的压力呢？因为我妈妈在对比我考试对象的时候，对比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是我那个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一、全校第一乃至全联盟第一的学霸女闺蜜。所以我妈妈老是说，哎呀，你看你成绩这么差，为什么她会跟你做朋友的呢？妈妈，孩子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好，你自己的孩子也很努力，为什么你不看一下呢？ 景怡，我觉得你很棒，其实，但是，我认为我是属于比较客观的。第一个，我在说你跟人家的孩子比的时候，肯定不是说一定只跟无敌比，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你没有 get 到重点，你要跟人家比，培养自己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好的学习好的那个方法和习惯，永远伴随你终身的，知道吗？我觉得做事情要做到事半而功倍，而千万不要做事倍而功半的事情，这就是你在学习中要掌握的东西，跟成绩好坏没有关系的。 那你为什么每次考完试都要跟我说 哇，你们班无敌啊，什么什么数学好厉害，英语好厉害，各种都好厉害，老师要这样子打击我呢？我知道别人很厉害，可是为什么我自己一直在努力，你就从来没有看到我呢？ 我知道，我一直在不断的打击你，因为我认为在你的性格里头，其实你要不打击你可能就有点飘。 我说了，我不适合激将法，你们老是在那里打击我，我就一定会觉得自己很渣，但是你们从来没有改过，每次考试成绩一出来都是先说我的差的。那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说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好这样子的事情了？ 当你很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要拍一下，当你觉得自己很弱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推你一把。我看到你闪光点了，同时你真的要去改，要去实践，有些东西你一定要改才能够有效果的，不是说我只肯定你你就可以出得了效果。我说实在的， 怎么样，听完这段母女对话，我们湖南人啊，爸的蛮吧， 爸的蛮是什么意思？ 就是 孤的白的意思。 不就是能吃苦吧，是吧，能努力吧，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吧。 不、我觉得你并没有 get 到这个节目的点。我觉得亲子关系岌岌可危， 非常紧张。 哎呀，非常紧张，成长之路真的不容易啊！你看这个母子关系，这个女孩呢也非常痛苦啊。这个老妈妈老是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让我真的非常痛苦。然后这妈妈呢也非常的强硬，你发现吗？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如果 谁都没有妥协。 如果要真的走向和谐共生啊，哎呀，这且着呢，真不容易。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价值观和逻辑。 而且这个妈妈啊，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妈妈的镜子。这个孩子这种啊，这种强硬，复制了妈妈的身上的种子。 那这样的矛盾会不会也发生在我们电台的直播间呢？ 有一本书叫《与人连结》，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会发生一些矛盾， 对吧？特别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期望太大的时候，恨之 入骨、 不成钢的时候， 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你要是不能容忍你搭档的缺点，你要不能容忍和你接触的任何人的缺点，那你就没有朋友，你就孤独吧。 所以我们要把这段对话改一下。 你对你搭档恨铁不成钢是吗？你搭档是？ 那还要说吗？方明啊， 我就是你的白金搭档，你觉得怎么样？ 好，来一下吧啊！你扮演这个角色当中的女儿，也就是搭档啊。我扮演刚才这段对话当中的妈妈，当然也是搭档啊。就是我对你有好多要求，是吧？但是你没有让我满意。你现在要站到北京电台21层的天台上，向这长安街下边的这个所有市民控诉我。 那你得给我写个说明啊，万一警察来了怎么办呀？ 没事，我拿绳子拴着你的腿的。 看看我搭档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啊！ 好， 我一般都对着话筒说，你在21楼也得给我来个麦，要不我没有话筒前的状态。 那咱们没有那个扩音器啊。 那给我来个大喇叭， 你拿纸这样。 喂，听见了见吗？ 哎，用这样好不好？ 行，我们家楼下修纱窗的，一般都拿一这扩音器。纱窗， 清理油烟机。 我搭档，我搭档兼职就是这个啊。那假比说，我上了21楼，刚健完身之后就去天台啊， 控诉我 吹风啊。你说有这么一搭档，我真是忍得不能再忍了。于是我拿起大喇叭，然后对大家说，大家好，我是来自4点有戏的米夏。 什么？听不见啊。 4点有戏啊。 4点有啥？ 有戏。 几点有戏？ 去一边去啊。听不见你上来啊。今天我要吐槽的就是我的搭档。很多人在网上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人，他十项全能，他什么都好，他呢就是别人的搭档啊。为什么别人的搭档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因为我现在的搭档在对比我们节目收听率的时候，总是和全台第一、全总台第一、全北京市第一的那个女主持人比。我的搭档老是对我说，你为什么就这么差呢？你这么差，谁会和你做朋友？我只想跟我的搭档说，搭档啊， 不是只有别人的搭档好，你自己的搭档这么优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啊，你的眼睛是出气儿的吗？啊， 米夏， 说， 米夏呀，作为你的搭档，其实你很棒的，你先下来好不好啊？ 我不下去。 但是呢，我认为啊，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客观的。第一呢，我在把你跟别的搭档比的时候啊，我肯定不是说你啊一定要跟方明比，对不对？第二呢，我觉得你没有 get 到重点呢。你要跟人家比，你要培养你好的做节目的这个习惯呢，是吧？要培养良好的一个新闻敏感性上，是不是？方法和习惯那是伴随你终身的呀。所以呢，我觉得啊，你做事情呢，那要做到事半而功倍，不要做那些事倍功半的事情呢。这是你工作当中主持节目当中要掌握的东西啦，跟收听率的高低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为什么每次收听率出来的时候你都跟我说呀，你看女主持人方明，人家那个唱歌多好啊，人家跳舞多好，人家英语多好，你看人家什么都好好好，你怎么老是这样打击我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一鞭子一鞭子戳到我心上，我的心在流血，你知不知道啊？我一直在努力，你怎么就没看见呢？你的眼睛是出气儿了吗？ 哭，哭一下。 哎呦，哭不出来，就我这性格，我就能说话，能动手，一般不出声。 我呢，我知道啊，我一直在不断的打击你，那是因为我认为你的这个性格呢，那要不打击你又长得这么好看，声音又那么好听，那你费不费飘啊？ 我愿意飘。我跟你说搭档，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不适合激将法，是不是？就我这个这么烈的性子你还激将法，你对你的人身安全有过考虑吗？对不对呀？哎，再说你这么说我有没有改呀？我是不是每一次收听率出来的时候我都改呀？可是你看到我的改变了吗？我跟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我说话啊。 那我让你改的你改过吗？啊，你让我提高普通话，我现在的普通话很好啊。 你还好意思说？ 你向我承诺的 承诺 你改了没有？我向你承诺的我都做到了呀。 哦，那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说别人的搭档比你的搭档好这样的事情了？ 当你很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要拍你一下的；当你很弱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推你一把的。啊，我看到你的闪光点了，同时你真的要去改，要去实践呢。有些东西你一定要改啊！你比如说，这有东北口音了哈，都被你带跑了。你比如说噻，啊，你这个笑，有些节目可以这么笑，有些节目那就不可以噻。你要改，那就有效果，不是说我只肯定你就可以有效果啊！我说实在的， 你说什么实在的？你说什么实在的？哎，你以后别叫香露了，你叫唐僧算了。 我要是唐僧，你不一金箍棒把我给打死了啊？我要不念这咒，你会听我的呀？ 我现在就不打算听你的了，我现在就一棒子歇在你那儿。 啊，好，那这是我和米夏刚才的这个演绎啊。其实我觉得这节目还是有很多积极意义的，是吧？ 对， 把很多内心的这种不吐不快的话啊，积郁在心里很多的这种怨气啊、不满呀、各种情绪吧，啊，都展现出来，不吐不快。 对，其实有的时候争吵啊，也是一种沟通，愤怒是你的一种情绪，你必须得发泄它，是吧？比如说咱俩有了隔阂，那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咱俩就冷战了，冷战只会激化矛盾，有一天不可收拾。咱俩应该沟通，哪怕是打一架，我觉得都没问题。 好吧，以后这个节目 你为什么颤抖了？ 有很多 颤抖吧，搭档。 以后这个节目有很多版本，是吧？ 啊， 比如说少年说，然后就是搭档说，是吧？ 嗯， 开车在路上有司机说，是吧？ 对， 还有什么说呀？ 还有编辑说， 各种是吧？ 嗯， 哎，那其实在这个节目里还有好多孩子啊，比如说一个喜欢跳舞跳了7年并且过了12级的女孩，因为成绩下降被家长停掉了舞蹈课，那最后讨价还价之后，她得答应妈妈先达到年级前150名。一开场还有一个男孩说，我再也不想吃苹果和鸡蛋了， 对，他特逗啊。那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他妈妈让他每天都吃一个苹果，然后他就算出来我长这么大吃了2000多个苹果，然后又吃鸡蛋啊，又吃了多少个鸡蛋都算出来了，然后说虽然鸡蛋和苹果非常有营养，可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 哎，所以通过这几集节目啊，也能够感觉到孩子和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哈、啊，基本上是在一开始很难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当然人展示的都是有冲突的一面啊，还有很多很和谐的家庭，很民主的家庭，是吧？看完这个节目啊，你想，你小时候有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有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就特遭恨那个。 但是我眼中也有别人家的孩子。 是你眼中还是你妈眼中？ 我妈眼中。 哦， 我妈眼中，我记得她就曾经拿我和我远房的一个姨家的孩子比， 嗯， 然后我还无情的说，你看看你和人家比的时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啊，这么说过呀？ 我是那个地下的， 你是地下的宝藏， 当然 他是天上的浮 云。我妈当时没有那个慧眼嘛，她不知道她有一个宝珠，然后她说我是地下的、 那谁把你从地上捡起来了？ 是我自己呀、啊，天助自助之人。 哎呀、 当时我心里真的特别痛苦，所以当我今天当了母亲之后，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这样说自己的孩子啊，但是为人母也真的很不容易。 哎，不过我们小时候也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啊， 好像还跟我一个小学的呢，然后人家又是会拉琴呐、啊，又是什么大队长之类的啊，反正就是各种风光荣誉啊。 嗯， 但是我妈从来没有在我跟前说过。 你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 可能长得不如我好看。 你妈经常说别人家的孩子，哎呦，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家孩子差远了，是吧？所以一想到别人家孩子，你就无比自信啊。 啊，这个你看发展到了极度自负的程度了，是吧？ 嗯。特别，因为孩子的心真的特别柔软和幼小，你真的伤了之后，他就带着尖儿往上长的、然后多年以后真的都是阴影。 其实还有一档央视打造的这个纪录片啊，叫《镜子》，也是讲述了三个家庭因为孩子辍学陷入困境，家长把孩子送到那个心理康复学校接受改造，所谓的改造。那有一名14岁的少年，他因为是有暴力倾向嘛，被送到那儿，他就说，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找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是多么相似。 哎呀，这个少年说的真的太有道理了，孩子真的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还是父母潜意识的一种表达。 英国也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式教育，在 BBC 播，当然在中国也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就是英国的老师啊，把中国的这种老师的教育模式带到了英国的校园，然后马上就引发了英国孩子强烈反弹。有一个女学霸，但是她不擅长体育， 当时这个女学霸在体育考试中啊哭诉，她说，哎呀，我只是觉得成天活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并不是一种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 I'm compared with everybody all day, I feel so bad。 她说 I feel so bad、我感觉非常差。我还得给大家找， 是我的语音感让你感觉非常差，还是我那句翻译使我感觉非常差？ Both 都很差啊。然后他那个英国体育老师呢也特别崩溃的说这种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意识到，即使竭尽所能也是不够好的。就是老是有一种挫败感。 对，这个教育的话题反正在中国是最能够引发共鸣的， 当然 是吧？ 对，就是发现孩子的长板，就像又发现我搭档的优点一样。每当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和香露搭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拼命想他的优点。 还有过这样的不开心吗？你像你说话要本着良心。 我是冒着良心说的呀，然后我就。 你摸着别人的良心说的吧。 摸着你的良心我也够不着啊，咱俩隔两米呢。然后我就拼命想他的优点，然后我就平衡了。 好，其实啊，就是有学者说，他说，中国亲子关系的这个症结呢，就是很多父母还没有学会怎么做父母这个角色，所以呢，把控制当成为你好，一旦这个控制欲得不到满足，马上就以这种受害者的心理和孩子对抗啊，然后呢，以道德绑架的方式来要求孩子，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首先应当做的是尊重孩子、沟通和凡事不要着急啊，当然。哎呀，我觉得 说的特别对， 这个也是圣人了，能做到的话啊。 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好。 有一个盲人叫蔡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他经常做一些公益的事业。后来呢，他就 有了自己的妻子，他妻子也是一个盲人，他们就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周围所有的人都跟他说，你别要孩子了，你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你们俩都这样了，你还要什么孩子呀？但是他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 baby。 嗯， 然后他的妻子就怀孕了。 嗯， 怀孕了他就拉着他妻子的手去做这个孕检。 嗯， 去做孕检之后，这大夫就跟他说，不建议你要这个孩子。 嗯， 你们最好是做一个基因检测，是吧？当然我们鼓励优生优育啊。然后这个蔡聪就没有去检查，然后还这个妻子就到了十月的时候，十月怀胎，最后就生下来了啊。当那个孩子推出来的时候啊，因为他看不见嘛，他就摸着那个往前走，就把那小肉球抱到自己的怀里啊。他就用脸去感受那个小生命的气息。当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说，我生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他有一天能照顾老去的我，也不是有一天他能成为我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 是的， 而是这就是一个生命，我能陪着他一路成长，我能伴着这个小生命一起去感受生活，我就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了。 好，那孩子后来健康？ 非常健康。 嗯，那他们还挺幸运的。 是，他很幸运。 嗯，那应该说是幸运啊。 是幸运，我说了鼓励优生优育。 对，是、是。 但是你想想，他作为父母，他这个初衷就很对。 嗯， 而不是说我为了你好，是吧？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今年夏天的一个话题中心呢、啊，那就是创造101这个节目。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个节目火爆的一些原因。稍后见。 我心里有火焰，你不会只看导演。所有人都特别，但我是极个别。我经过孤军奋战，任由你凭借。体会好走的路，风光都有限。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生母家具、智能卫浴、银河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生母家具、智能卫浴、银河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成团也成就梦想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种种的挫折和非议，节目是以一个全景式的方式去展现他们的，比如说他们在刻苦努力练习的时候有展现，比如说他们在舞台上也可能有失败的时候也有展现，包括有一些明星对他们进行打造和指点的时候也有展现。 是，反正很多观众都看，而且呢其实观众在看的时候呢也是把自己投身到了这些女孩子的身上，所以就变成了很多年轻人都在关注啊，中国的女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可能这个节目播之前呢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回答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被尽可能多的大众认可的，所以这个节目不是说单纯的以唱啊跳啊作为衡量偶像的标准，它是台前幕后，刚才米夏说的多个层次多个维度去呈现这些女孩子追逐梦想的这个过程。所以像这个比如说真人的表达呀，台前的表演啊，这个比例也非常之高，你会让大家觉得这些人的这个形象是比较立体的，而且他们的这种成长的过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不断的有话题，不断的有对于这些选手的争议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出来，这也是非常能够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的爆点。所以加上这些内容，这些节目啊，这个节目就火了。当然这种方式啊，我想说的是能不能够被各个年龄段的人所接受，我觉得还有待考验。 我觉得可能年轻一些的观众会比较喜欢吧，就是会更习惯于这种模式啊，成为某一个女团成员的一个粉丝，然后倾注更多的精力财力时间等等啊。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听众或者观众，他可能更传统一些，对于这种方式可能不是那么接纳。 毕竟啊，这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们，她们在此之前都没有被如此众多的名利所包围，也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起起落落的压力啊。那么把他们这些真实的一面都展现出来给观众看，这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我们不好说，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商业节目，商业节目最重要的是商业，是吧？ 那么为了追逐这种商业利益啊，这期间对于这些女孩在人性成长过程中她们遭遇的这种痛苦啊，这种挫折，或者对于她真正以后她人生的影响，可能现在还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因为我也看到过其中一些片段啊，有一些女孩也展示出了这人性复杂的一面，比如说这里面也有咱不说谁啊，可能里面也有这种比如说嫉妒啊，也有这种觉得不公平啊，也有这种很多的这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性这么透明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吗？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在网上热映的一部美剧《西部世界二》第二季播了。 搭档特喜欢这电视剧是吧？ 评分也非常之高，在豆瓣上啊，这个评分是高达 9.1。第一季的评分呢大概是 8.8 啊，就第二季还超过第一季了哈。那西部世界呢是美国 HBO 电视台等几家机构合作完成的，一共是10集，现在全都播完了。它的故事呢是根据1973年的同名科幻电影改编过来的，就是说在遥远的未来世界，一座巨型的高科技成人乐园建成了，其中呢有西部世界、罗马世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板块的机器人世界构成，它提供给游客杀戮的满足。 是，但是后来这些机器人呢失控了，他们觉醒了，他们有意识了，那么他们把这些游客都给杀死了啊！这就是节目的一个开场。这个节目啊，这个你乍一看你还以为在看西部片呢，因为它营造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机器人跟人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两样啊，除了他们穿着是那个西部的那种感觉，另外呢就是那种场景，就是让游客去体验当年西部的这种生活，服务员也好，里面的一些人呀都是机器人所扮演的，但是游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啊，为所欲为，这个里面没有法律，所以就暴露了人类的这种 弱点， 非常邪恶的那一面，非常自私的那一面。那这些机器人呢被杀死之后啊，他又会送到一个加工中心，重新的 给他复活，同样又回到这个西部世界去服务于这些游客们。 嗯， 但是久而久之呢，机器人他们有记忆了，他想到了他们之前好像被人类杀死过无数次。 嗯， 然后呢，突然呢，这背后呢又有一个这个系统的这个改变，机器人突破了人类对他们的控制，开始觉醒了，于是就发生了很多啊这样的故事，就是追杀人类啊，人类该怎么自救的问题。嗯，这个戏给大家一些思考。首先啊，当我们到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地方，我们会展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你想，你怕不怕你自己啊？ 我应该和现代社会一样，我觉得。 那是没有给你这样环境。 我真的不会的。 如果到了 你看他一脸的不相信 这个环境，我们再演一下刚才那个少年说，我估计我就要担心我的生命了。 你刚才其实就应该担心。 嗯， 我就说嘛，我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和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啊。其实， 嗯， 有人在默默的监视这些游客们，就是说他们在这些地方的一举一动，因为完全不用考虑后果，完全不用负责任嘛，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最本身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对机器人啊，就不用像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么遮掩呀、 顾 忌啊， 对，人际交流中的掩饰。 而这些行为所产生出来的数据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所不能获取的， 是， 对。而你如果获取了这些数据，米夏，我就知道你内心的想法了，那么是不是我就可以操纵你了呢？因为我知道你每一个行为的逻辑，你内心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哎，那你说在人际交往中，有的时候也就是其实你把对方看得很清楚，嗯，但是你并不揭穿他， 嗯， 这也是一种相处的方式啊。 但如果把这个做成一个买卖呢？ 那我得多值钱。 是吧。 嗯， 所以回想到我们现在，我们好多上网的痕迹不都是留下了数据吗？而这些数据如果被别人利用，用来做商业目的的话， 现在不是很多吗？你搜了完了马上就推送给你相关的。 对啊， 嗯， 你说说这是不是值得探讨呢？ 当然。 科技革命嘛，带来的生活的改变，这个东西话题太大了。嗯， 当然这部戏也比较烧脑。 嗯 啊，据我的同事白杰他说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就告诉你第一集要怎么看，第二集要怎么看。 哦，就注意哪些是吗？ 对，因为他确实里面有一些 有攻略了。 啊，对，他比较烧脑嘛。 嗯， 有一些 逻辑。 哎呦妈呀， 这脑子跟不上。 那你多看看攻略， 被火燎的。 被火燎的哈。嗯，热血青年。 嗯，好，那米夏你没看是吧？ 我没看 啊， 我觉得最近脑子不够使， 布置个作业。 好 啊，你看别人的搭档，那白杰为什么就看了呢？ 那你找白杰当搭档去。 领导不同意啊，他是个男的。 那你看看，看米下锅是不是？ 嗯， 这个你就有我这么一搭档，您就认了吧。 那下面我们说点什么呢？ 下面我们再回顾一下过去啊，眼瞅着2018年半年就过去了，对不对？ 嗯， 我们一直在追电视剧，我就问问你，为啥一部爆款的都没有？ 你问我做什么呢？我是负责看的，我也不负责编和演。我要负责演，我还跟你坐在这儿啊，我这片酬该多高啊， 是吧？那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了。嗯，看看眼巴前的电视剧领域，无论从收视率、播放量，或者是口碑，或者是讨论的热度，各种维度来看啊，这个整个上半年都没有出现一部真正的所谓的爆款。 是，仅从上半年来看呢，2018年有小年的感觉啊。媒体报道18年上半年卫视上新剧大约60部，收视最好的要数跨年播出的《风筝》，收视率是 1.615。 那下面我们通过《风筝》的一个片花来重温一下这部我们追过并且评价不错的，但是最近被评为了这个臭烟灰缸， 脏烟灰缸、 脏烟灰缸奖的一部谍战戏。 嗯， 六哥， 王六， 老板，老六， 你身负重伤，不在医院好好躺着，跑这来做什么呀？ 曾卫仪的案子是我负责的，名单没找到反而让他流失了， 致使我七十三名兄弟送了命。老板，老六失职，老六无能啊，求老板开恩，不搞连坐，不诛九族，老六愿以身谢罪，就让我一人假目为官。 老六，老六， 六哥， 老六，我刚才讲了，谁是曾木仪的共党同伙，才假目为官。难道你就是那个共党同伙不成？ 老板，我就是共党。 你是共党， 你还别不信。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风筝的片花， 古装剧少，那现实题材的就相对比较多，所以导致了目前呢电视剧播出的类型是比较单一的。 对，你看去年呢就是电视也好网剧也好呢都有鸡毛飞上天啊，悬疑的有白夜追凶啊、河神啊等等，相比之下今年那基本上都是情感剧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追的那个 恋爱先生， 恋爱先生啊，什么如归去来啊， 美好生活呀， 美好生活，哎，都是这些个。 除了在北京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并没有其他的古装剧在一线的卫视黄金档播出过。那像《烈火如歌》还有《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这些大制作的剧，因为在排播的份额上，就你很难再选择黄金档了，所以只能选择网播。那青春悬疑这些题材也同样显得很没有这个朝气，显得很乏力。 在最近的这个白玉兰电视节上啊，《好先生》和《大丈夫》的编剧李湘然后他说2015年我拍中国式关系的时候呢也是比较难的时候，那时候呢小鲜肉当道，到现在呢大家都说 IP 不好，小鲜肉不行，又扛起现实主义的旗帜。那问题又来了，像这种情满四合院是好东西，但如果都看这些也不行，还是需要多点开花。 对，就是糖吃多了你也会觉得腻啊。 嗯， 那现在市场和观众呢已经开始像当初一样吐槽古装剧泛滥一样，现在吐槽现实剧题材泛滥。 对，好的也不够。你比如说今年从口碑上来看，豆瓣评分破八的只有风起长林和风筝，还有刚刚播过的东方华尔街。那评分过七的大概是和平饭店呀，还有我的青春遇见你等等。那比如说这个风起长林吧，比前一部还是差比较远是吧。再有就是尽管这个评分破八，东方华尔街啊有这种所谓的金融题材做背景，美剧的节奏，电影的质感，但其实要挑的话你还能看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故事还是相对比较的粗糙。 还有两部戏呢，网友说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温暖的弦》和《如果爱》，他们被网友吐槽为悬浮剧，就是一点都不接地气。 还有一种叫伪现实主义剧，你比如说《北京女子图鉴》吧，这个在网上还是比较受到争议的。《上海女子图鉴》稍好一点，评价比它高一点。 对，还有一个伪现实主义的就是《南方有乔木》啊，我们也曾经追了一阵子，后来弃剧了。 本来以行业剧作为一个切入啊，最后呢又变成了爱情剧，是吧？ 对，讲的是无人机的事儿。后来 那上半年就这样了吧，我们已经过去了，就不说了，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吧。下半年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来说说重点的一些剧目吧。你比如说《舞动乾坤》，这是导演张黎试水玄幻剧的一次尝试啊，业内和观众也是期待。再加上就是陈坤和闫妮他们合作的《天盛长歌》会不会好看啊？画一个问号。 还有呢是由曹盾执导的《长安十二时辰》，这个剧呢改编自作家马伯庸的小说，易烊千玺和雷佳音这样一个组合，相信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另外就是正午阳光团队和战长沙原班人马打造的，这个名字很长，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这个剧呢打的是古代社会家庭这种类型牌。可能在目前的这种古装剧当中画风会有一点点不同，不知道会不会有所突破。